声咏集第114篇。当着以色列出离埃及，雅各伯家离开蛮夷时，犹大成了上主的圣所，以色列成了他的王国。海洋见了顿时逃溜，约旦立即回转倒流，山岳跳跃像公羊，丘陵舞道似羔羊。海洋，什么使你逃溜？约旦，什么叫你倒流？山岳，你们为什么跳跃像公羊？丘陵，你们为什么舞道似羔羊？大地，你应该在上主的面前，在雅各伯的天主面前摇撼。他是磐石变为水潭，它是礁石变成水泉。